为牌子挽回了一些面子。穿紫红旗袍的女主人再度起身，看来拍卖结束了。戴维却并没有下台的意思，他说了一串广东话，台下众人顿时兴奋起来。女主人笑逐颜开，带头鼓起掌来。辉姐也大概听懂了，戴维为今天的酒会准备了一个惊喜，一件非常特别的拍卖品，也许在座的贵宾会非常渴望得到的。辉姐也感到好奇，姓戴的到底准备了什么呀？刚才他除了那束花儿，并没有拿着任何东西，至少手里没有。大概是藏在衣服口袋里的小东西，比如珠宝首饰什么的。戴维却并没有把手伸进衣兜里去，而是高举着指向辉姐。他立即改用国语说道，我带来的惊喜就是这位女士。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，众人都目瞪口呆的唰的看着辉姐。辉姐只觉浑身汗毛倒竖，很想藏到别人的身后去，可是另外两名女侍者早就躲到一边，把她彻底的暴露出来。辉姐突然看见麦克斯王那双惊愕而愤怒的目光，有点像那一天早晨在国贸桥上的样子。辉姐赶快低头，生怕再碰上谁的目光，比如郝依依的。女主人很惊讶，却又不失幽默地说，啊，戴主席是什么意思？是要拍卖活人吗？戴维点点头， 王太，您猜对了。 戴主席，您可真够幽默哦。这位女士有什么特别的？我们为什么要买她呢？ 王太笑得有点夸张，说起话来装腔作势。戴维并不急着回答他，他走过去牵起辉姐，辉姐把头垂得更低了，勉强跟着戴维往前走，感觉像是在接受批斗。戴维边走边说， 他当然很特别，他姓姚，叫姚君辉。 这个玩笑并不可笑。麦克斯王脸上阴云密布，改用英语继续对戴维说， 请您不要在我的订婚仪式上开这种玩笑。她只是个女侍者，没有人对她感兴趣。 王先生，我并没有开玩笑。 戴维坚持使用国语，他收起笑容，在屋子里扫视了一圈。 而且，我相信，这屋子里一定有人会对姚女士感兴趣。 众人开始四处张望。麦克斯王义正辞严，横眉立目说道， 这太过分了，香港是文明社会，人不是商品，我不能容许您当着我的面如此不尊重一位女性。 王太脸上已经没了笑容，变得僵硬而苍白，满怀敌意地问， 戴先生，您真的是慈善协会新任的副主席吗？ 戴维并不理会王太， 反问麦克斯王：“ 王先生，您很在意这位女士有没有受到尊重？您跟她很熟吗？您很想保护这位女士吗？”“ 不要逼我，请你出去！”麦克斯王低声咆哮。10000港币。 大厅里突然响起一个清脆的女声， 是郝依依。 郝依依又把牌子举起来。麦克斯转身错愕地瞪着郝依依：“ 你要做什么？” 郝依依避开了麦克斯王的目光，脸上毫无表情。寇少龙答话了：“ 啊，出价喽，不是在拍卖吗？我对这位姚女士很感兴趣。” 寇少龙边说边饶有兴味地打量起辉姐，微微地眯起眼，像是在鉴别一件古董，又像是在开一个无稽的玩笑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参加拍卖会的 VIP 客人们十有八九了解寇少龙的习性，他喜欢在宴会或者派对上结识年轻漂亮的女子，请那些女子做他的临时女伴，大部分只是逢场作戏，有时也会发展出一两页的风流，之后送一件价值不菲的小礼物，在那些自投罗网的女子看来也是颇为值得的。所以寇少龙把一位美女带进 VIP 拍卖厅，并且邀请她坐在自己身边，其实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，尽管那位美女的穿着实在不像名流，更不像那些想要自投罗网的姑娘们，可她身上自有一股雅气，而且又是王家大少的朋友，寇少龙故意沾惹一下，再合情合理不过了。寇家和王家交恶多年，在生意场上拼得你死我活，在香港是家喻户晓的事。今天寇少龙携干女儿盛装出席王家少爷的订婚典礼，两家准备联姻的用意不言而喻，让全香港都大跌眼镜。乡村俱乐部西餐厅临时改成的拍卖厅里，虽然只有30几名贵宾，并无媒体记者，但贵宾厅并未限制宾客携带或者使用手机，香港的各大媒体已经在起草有关寇王两家联姻的头条新闻了。所谓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大财团也不例外。但是寇王两家毕竟几十年的积怨，怎是一时能化解的呢？这恩怨要从38年前的凤虎龙公司说起。凤虎龙顾名思义是三个人一起建立的公司，王凤如、王孝虎、寇少龙。王凤如和王孝虎是堂兄弟，同寇少龙也是自小的朋友，三个人皆为马来西亚出生的潮汕人，亲如手足，义结金兰，一起到香港做起贸易生意。大哥王凤如心眼最多，是凤虎龙公司的大脑。二哥王孝虎义气仁厚，是公司的血脉。三弟寇少龙武勇暴躁，是公司的肌肉。 三个人团结一致，势不可挡。没几年的功夫，就从走私水货的小公司发展成了跨国贸易集团，并且开始在香港和内地投资房地产和股票。20世纪90年代初期，在地产界小有名气，三人之间也开始产生分歧。大哥王凤如坚信无商不奸，努力结交贪官权贵，三弟寇少龙则主张用拳头挣钱，和黑道走得很近。二哥王孝虎主张诚信为本，对两位兄弟的做法颇为不满。日积月累，加之有人暗中挑拨寇少龙，说人家王氏兄弟是血亲，总有一天要把你挤出去。矛盾终于在1995年因为新界的一块地皮而激化。王凤如秘密联手政府高官合作投标，而寇少龙自作主张找了黑道势力合作，矛盾层层激化。在开标的前一天，有杀手在旺角的一家茶楼刺杀王凤如，王孝虎为堂兄挡了一枪，当场身亡，凶手拒捕，被警方击毙，此案也成为悬案。寇少龙虽然不承认暗杀事件与自己有关，但寇少龙和王凤如终究反目为仇，凤虎龙公司自此一分为二，变为王冠和快阔两家。之后的20多年，两家公司在地产行业厮杀，近年又共同进入金融市场，越发视彼此为死敌，常因争夺地皮或者公司股份斗得不可开交，积怨越来越深。曾有人居中调和，王凤如只甩下一句话：还有一条人命呢。所以寇王两家突然成了亲家，足以让西餐厅里的贵宾们颇感意外。此时又突然上演一出拍卖大活人，众人的口味可算被吊足了，都兴致勃勃地等着，只有王家母子脸上阴云密布。 Max 王见寇少龙亲自开了口，强压住火气，用广东话说：您不会拿这种恶作剧当真吧？寇少龙手指 David， 巨大的翡翠戒指画出了一道绿光。 他不是说过吗？他并没有开玩笑吗？ 可是寇先生，你要这样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佣人，有什么用啊？ Max 王问罢，扭头狠狠地看了一眼辉姐。辉姐赶快再低头，心中不禁惊愕，那个胖子姓寇，不会是寇少龙吧？莫非 Max 王的未婚妻是寇少龙的闺女？咦，两个仇家要攀亲家？ 他是佣人。 寇少龙顺着 Max 王的话头问，却把目光转向身边的郝依依。他好像生怕郝依依听不懂似的，特意又改用国语。 他是佣人吗？ 众人都跟着看向郝依依，谁也没有注意到西餐厅的门开了一条缝。Frank 悄然走进来，身后跟着朱迪。这种微妙的场合，律师是非常必要的。但是 Frank 并不是为了费肯或者 Max 而来的，他是为了寇少龙。寇少龙是他多年的老主顾。董秘书刚刚短信告诉 Frank，VIP 拍卖厅里 风云突变，很有可能需要法务来支持。弗兰克决定带上朱迪。朱迪刚刚消失了几分钟，说是去厕所了，可是他的手很干，不像刚刚洗过，这让弗兰克心里不太踏实。尽管弗兰克知道，在全香港最高大上的乡村俱乐部里，朱迪不可能认识其他人，可是弗兰克必须万分谨慎，不能让精心的设计落空。他虽然并不在香港常住，却是寇少龙真正的军师，在关键时刻他总是最有用的。郝依依在众目睽睽之下缓缓站起身，他没看 Max 王，但是他知道 Max 王此刻正在看着他，用目光无声地发号施令。郝依依沉吟了片刻，点头道： 是的，他是佣人。 Max 王满意地扬了扬眉毛。郝依依清了清嗓子，表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。在北京的 CBD 有数不清的外企，在那些外企里上班打工的人大概都是佣人，不管他是秘书、会计还是前台，都得看 boss 的脸色行事，一心想着讨好 boss， 哪怕 boss 打算占他的便宜，也要逆来顺受，笑脸相迎，因为他们天生就比 boss 低贱。哪怕那位 boss 其实是个白痴、自大狂，也还是能够掌握他们的命运，升职、加薪或者炒鱿鱼。西餐厅里鸦雀无声，众人都一脸迷茫地注视着郝依依。辉姐更加不解，郝依依到底是哪头的呀？这架势怎么好像要跟 Max 王作对呀？再一转念，两个人正热乎着，一个突然要跟别人订婚，哪能不作对呢？郝依依可不是忍气吞声的人，只不过她的报复也是耍着花样来的。当然 boss 也许会告诉你，我们只是雇佣关系，如果你不喜欢这份工作，完全可以辞职，再找一份你喜欢的工作。郝依依继续说下去，可是如果你再换一个工作，又要重新摸索老板的脾气，研究公司的政治，更要努力地巴结老板和同事，要加班加点，没时间接送孩子上下学，没时间给老公做饭，没时间陪爹妈和公婆去医院看病。 Max 王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郝依依却根本不看他，他把目光直直地投向大门。辉姐顺着那目光看下去，愕然发现了站在弗兰克身边的朱迪。朱迪和郝依依遥遥地对视，眼睛里噙满了泪水。郝依依把话说到朱迪的心坎里去了，也说到许许多多在外企、私企里打工的女子们的心里去了。 听众朋友，永城的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城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